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魅力启程，换新出发，全新启程 T 九零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创历史新高。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详询0312-366-9210。 九五九资讯快报。 为推进整治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深入开展，9月4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散乱污染整治专项行动部署会，部署对污染企业的取缔和营业执照吊销等项重点工作。会议宣读了保定市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大气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会议指出，作为散乱污整治行动的牵头单位，全局上下要做到明确责任主体、明确政治内容、明确时间节点、明确责任追究，确保此项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为全市环境污染防治做出积极更大的贡献。近日，桃园办事处邀请市委党校严锦南老师开展砥砺奋进的五年主题宣讲，让所有干部群众更好地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奋发作为，拼搏进取，真正做到履职尽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组织收看河北省委讲师团关于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解读的网络宣讲活动。镇政府机关干部、楼桑庙村两委干部及党员村民代表收听宣讲。近日，涿州市白石干镇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摘编。该镇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履职担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温柔的月光。

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静静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我要静静地告诉你。 是不是会有一丝彷徨？